凡事都忘了，让我对也好，让我错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我新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连发两则公告，明确指出双黄连注射剂不能再给4岁以下儿童使用。近日，郑州东至安阳东的高铁被迫停车，原因是一位女乘客在密闭的卫生间中使用大量防晒喷雾，而触发了列车的烟感探头报警系统。日前，一名年仅12岁的法国小男孩打破纪录，成为年龄最小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帆船手。近日，美国华盛顿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非法移民采取的骨肉分离政策。北京市将开始对园林绿化、建筑工地等进行高温津贴发放的专项执法检查。对于高温津贴应发未发的或者低于发放标准，劳动者可向人力社保部门举报。由于北京市高温天气不断，北京野生动物园日供1000多斤冰块、8000多斤西瓜，帮助动物从里到外降温避暑。根据斯蒂芬金小说改编的惊悚片《小丑回魂2》已于近日开始拍摄，饰演成年比尔的伊美詹姆斯麦卡沃伊近日晒出幕后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前方不远处，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又何必想哭？确定放手也是种幸福，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怎么可能就此打住？

句消息，风才感觉寂寞。整个冬天被封的痛没人能说，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这样做，从来没爱过所以爱错，我从哪里起飞从哪里降落，多少不能原谅的错却不能从来过。翻开回忆角落，完美的生活，以为幸福都可以掌握，仔细回味当初那个故事背后，哦，原来是我犯下从没承认的错，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这样做，从来没爱过所以爱错，我从哪里起飞从哪里降落，多少不能原谅的错却不能从来过，在这伤了你的世界，哦哦，找不回那些感觉，其实我不想道别，那些过去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这样做，从来没爱过， 从来没有爱过那么认真，从哪里降落， 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你讨厌被冷落，习惯被守候，寂寞才找我，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会流，而幸福快乐是什么，爱得痛了，痛得哭了，哭得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记载着你的好，像上瘾的毒药，它反复骗着我，爱得痛了，痛得哭了，

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邢琦。近日，中国船舶油亏损害赔偿基金管理委员会决定对近年发生的四起船舶油污事故中的七家索赔单位进行赔偿，共计1042万元。全国专利代理管理工作会议近日召开，据悉专利代理机构审批时间年内有望缩短为10天。据悉，巴黎市长近日与多家共享单车及共享电动车运营商签署良好行驶章程，参与签署的包括摩拜、 OFO 等共享单车运营商。位于中东的黎巴嫩布鲁马纳市街头上，一批穿热裤执勤的女警闪亮登场，引发轰动。2018年暑期旅客运输即日到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北京四环路万泉河桥新建西向北匝道完工通车，建成后驾车只需要3到5分钟即可通过万泉河西向北匝道桥。第44届土星奖昨日揭晓各大奖项归属，漫威超级英雄电影《黑豹》以5座奖杯横扫电影奖项。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拿什么跟你做比？

望远，我们并不美，我们多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你酒醉，我们并不美，当你爱了谁，我的完美也只是不完美。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对于一个商场来说，什么最重要？客流，有客流才有消费，商场才有业绩。尤其在商业体竞争激烈且同质化严重的今天，商场成败之关键在业绩，而业绩则完全取决于客流。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淮房万达广场总经理郑小军。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淮房万达广场的总经理郑小军。 一家商场想要吸引客流，必然得考虑究竟消费者需要的是什么。在整个商场的运营工作中，了解消费者需求，对商场结构进行有效调整， 才能留住客源。 去年到今年，我们不断地做我们广场内消费客群的一个分析，来我们广场三口之家的消费群体能占到50%，单身的能占到23%。那么从这个数据来看，基本上年龄层呢锁定在30岁左右，也就是说80后、90后这样的一个消费群体是我们广场比较核心的一个消费群体。另外呢，我们整个这个消费来看呢，这个体验消费是我们购物中心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现在逐渐也在调整我们的品牌的一些结构，去做一些调整。那么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做了一些品牌的一些优化和升级。因为来这边的三口之家，那大家都带着小孩来，从小孩的教育以及早教，以及小孩的平时日常的这些活动，包括一些体验，包括小孩的这些餐饮等等，我们都做了一些方方面面的一个升级和配套的满足。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加大了我们这个体验业态，包括我们未来可能要在我们购物中心开设的这个体验馆，包括一些射击啊、射箭啊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些业态，我们会做一些补充。那么也就是说，未来怀房这边包括这个年轻人的消费群体，他们实际上对这种购物不单单是购物，还要就是满足他们日常一些体验的一些需求，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是比较大的。 企业文化与管理理念是一家公司的灵魂，也是让优秀人才立足企业的根本。作为一家商场的总经理，作为怀房万达广场的团队领头人，一定是对自身企业文化有着深深的认同。 我比较认可这个公司的一个企业文化和理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执行力。万达呢，这个企业是要求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以第一个执行力为第一目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在过程管控以及我们项目的计划实施过程中的管控，最后呈现出的结果闭环都是做的天衣无缝的。那么我们现在全国已经开业的购物中心有242家，这么庞大的一个管理体系，靠这个我们先进的一个管理能力和管理手段。这个管理能力和管理手段呢，我们用16个字可以总结出来：计划前置、过程管控、结果闭环、复盘提升。我们是认认真真的把它贯彻执行，就是说我们先去按照我们的执行力去把它做到位。那么也就是说，万达有这样的一个管理的理念，吸引了我来到这个企业。我认为我在这个企业很适合这样的工作环境，一个工作理念，所以我才加入了这个队伍。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表现为对作为第一资本的人才培育、拥有和运用的能力。人才是推动企业健康发展的力量源泉，也是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我觉得随着我们购物中心越来越多的发展，比较适合购物中心的管理人才是比较缺的，这个是我感觉到比较困惑的。万达这个体系里每开一家购物中心，我们基本上都需要很多的这样的人才来发展，因为做得好的又专业的能力能符合万达的这个标准的人越来越少。随着就业的多元化，我觉得年轻人可选择的空间都比较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吧，大家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很多年轻人呢可能在选择这个购物中心这个管理这个行业，可能就是期望值不是那样高。我用人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他首先是一个人品非常好的一个人，第二呢就是说从专业能力这方面有一个可塑性，那么我们可培养又符合万达这种执行力，又能吃苦又能很快的领悟万达的这种企业文化的这样人，我是比较会优先选择的。而且在专业方面，我们完全可以按照我们万达的体系来给他做一个很好的培训，但是我觉得人品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 怀房万达广场总经理郑小军主要的工作任务是负责整个商场的运营工作，工作责任心、管理方法、经营思维都要了如指掌，而他所率领的团队能够走多长远，决定在于这个领头人他究竟有多热爱自己这份事业。 因为我从大学毕业一直就做商业这方面，从超市、百货还有这个购物中心这几个行业一直做下来，对商业这块呢非常有感觉，也喜欢这个行业，也喜欢这样的岗位去发展。那么不瞒您说，我平时都特别喜欢去逛街，逛街的时候我们其实比女人还要喜欢去看哪有购物中心开业了，别人做的怎么样，哪块有优点，我们怎么样取一些优点回来，怎么样把我的购物中心做得更好。 这里是经典969老板说，我是亚威，本期节目就是这样。如果说你也想在节目当中讲述你的创业历程，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和我们建立联系。

收藏点点滴滴的幻想，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新奇，来自赵咏华。最浪漫的事，多少年过去了，可能大家对赵咏华这个名字已经不再熟悉，但是一曲最浪漫的事呢，却成为传唱至今的经典。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诶，好像哪里不对啊。不管怎样，以前的情歌放到现在呢，总有人觉得老派，但歌里的真情是大家都听得懂的。 究竟夜深更自在，唱一首肉麻情歌不太有多爱，太露骨的话术我说不出来。你说想走遍世界一步都没有，有空我一定陪你，算不算承诺？请别再问我有点老了做什么，陪陪你数着我，听听你的啰嗦，爱不就是这样难言开吗？我常想你的好，你的坏，你落寞无奈，哦，你生气，你发呆，对我都精彩。我注定这一生要将你宠坏，让人笑我痴呆，却不得不愉快。我清醒，我明白，简单一个爱，我多疯，我多乖，就你最明白。我不行，我开心，为你存在，谁说明白，我幸运才得到你的爱。才得到你

靠保持着孤独的温度。 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 这就是爱，心里会糊涂。 这就是爱。 世界有时候硬邦邦的，有时候软塌塌的，但当我们开心伤心，当我们希望失望，我们庆幸心里总唱着一首歌，让硬邦邦的世界不至于硬进心里，让软弱的心不至于倒塌不起。经典久了久，我是英奇。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会一种魔法，用它来抵抗坏情绪，获得好心情。而这种魔法有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叫信念。 那是十七八岁才做的事，衬衫的纽扣要故意松开几个，露一点胸膛才叫男子汉。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抽烟的样子要故作潇洒。总以为地球就踩在脚下，年纪轻轻要浪迹天涯。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天。几个破洞，一年365天卡进马一年，口袋里没钱，名堂倒是很多，爸妈念个几句啊就嫌啰嗦。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受伤的时候不需要回家。总以为地球就踩在脚下，年纪轻轻共挂龙家。 969精英有话说。 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 什么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要真正的理解和认识我们自身的文化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通常讲，你了解自己吗？如果你了解自己，你能够把握自己的时候，我觉得自信就会油然而生。我作为一个现在大学的管理者呢，我们的中国音乐学院如何建立起这所大学的自信来？它首先是我们自己传统优秀文化的。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了中国乐派，你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我们建立在维也纳古典乐派上，俄罗斯民族乐派，显然都是不成的。所以中国乐派是什么呢？以中国音乐元素为依托，以中国基调为风格，以中国音乐家 为载体，以中国作品为体现。所以呢，我就提出了我们办学的十二字办学理念。这十二个字没有用音乐的语言去表达我们的办学方向。这十二个字是：成国学、扬国韵、育国气、强国音。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首席科学家常进， 第一个就是诚恳待人，这样周围的人就会自然跟你变成好朋友，你就能慢慢的干大事。如果你是在基层，对吧？心态就很不一样，这个就算了，反正我干这件事，天天我们到天文台来工作，肯定是从最基层开始，天天去零六楼次，常老师算的那些公司，我几分钟就把它算完了。抱着这样的心态，你肯定是不可能进步的。所以人的台阶肯定是要到底下往上走的，但是你每一个步没有踏好，很可能会你导致前面就白走了。航天不可能靠一个人的力量能把它弄成的，因为大家都在一条船上，这条船在茫茫大海中走，你一个人想出风头，你想怎么了，船沉了，所有人都走不掉，你也不可能过好日子，所以大家静望一处。 著名央视主持人撒贝宁 让我想起了我上中学的时候，物理老师有一次在课上跟我们讲说误差是不可避免的，很多同学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啊，原来误差是不可避免。但老师说对不起，请不要把误差当成错误，错误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尽力把误差降低到最小。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经典是看得到、听得到、摸得到的，而且是长时间流传的东西。比如老北京的唐人，我们听的相声、戏剧，这些都属于中国的经典。还有我们平时在九六九电台听的经典歌曲等等。 对于每个人来说，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定位，但是它在我们心中就是最好听、最好的歌曲。 我认为经典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人物，比如说我喜欢的周杰伦，他这代表我们九零后一代的青春，他的老歌任意拿出来一首都算是经典的，比如说《东风破》《以父之名》《珊瑚海》，这些歌都算是经典的。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所有出去找朋友，把你的事情都扔在后头，不想再等待，心跳快一百，管你们聊得多愉快，原来他们吃的并不是意外，你没有想象 起身走一走，倒杯水，说不定待会灵感就会一拥而上哦。大家好，我是